锵锵三人行， 哎，马博士和我们朱天文还要赶着去书展呢，香港书展。但是呢，我们实在想留你多聊聊。上次讲到啊，他这个他在他的小说里啊，对时间的感觉，你还没说完，再给我们讲讲你的时间理论。 嗯，对，就时间，所以两点之间就最短的距离哈，就是直线嘛。但是呢，就像我讲的生老病死，你怎么来个逃避时间呢？哈，就是岔题。所以这我的小说就是一个岔题，不断的岔题跟去岔路。因为你一岔题，就很像我们到那个威尼斯吧，去逛威尼斯，哇，走到这个地方一看，三条路，三条岔路，哇，这边是一个拱桥啊，那边是一个那个美丽的窗户，有窗帘，有种了那个红色的花，哇，那边是一个港口，你要走哪一条？好，那只好走这条，啊，走这条，走没两步，又是一条岔路，所以在不断的岔路里头，你就流连忘返，不断的岔路再岔路，而每一个岔路都是一个花园，所谓花园就是都是细节，都是生活的细节也好，都是博物志的细节也好，那你就在那个歧路花园里头流连忘返，但是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大的留白跟大的悲哀，是一个惆怅。在这个留白里头，你就是歧路花园。在每一个的细节里头流连忘返，有一天死神来了，那就去吧。好，基本上大概对时间的态度就是流连忘返里头，其实就是你的凝视，好，你把你的情感赋予在每一个物里头，观之不尽，好，赏之不完。这一部分那永远是此时此刻我在活着。好，对我们也就是，其实就是胡老师说张爱玲的她的实物，好，她的实感，跟她对当下的一种总是随时都有一种喜欢跟喜悦， 对， 其实就是歧路花园，就是所以这本小说话基本上离题就是它的主题，不断的离题，不断的离题， 对对，这像连我们节目都是嘛，跑题跑不停，不断的离题跑题，而且跟人的大脑结构都是这么回事。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自动书写，好像在台湾还有这么一种运动，我还写写，就有时候你觉得心里很闷呐。你就这么写，当你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就完全记录大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歧路花园的现象。所以你本来写一件事儿，写到这个地方分出八个叉，你要往哪里写，就你的大脑本身就可以一直这样的这个调动下去，到最后就迷失了，刚开始就从哪儿来的都忘了， 然后也超越了那个局限嘛， 对啊，你就是 忘记了这花园的原来这么小的花园，像说威尼斯啊，其实威尼斯不大，可是会流连忘返啊，你觉得逛不完一样，然后去完以后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是卡尔维诺讲的，因此你就在不断的岔题里头，时间就会迷路，你好像就躲在这个岔题，在岔题中，时间就找不到你，那你就是不是你就躲避，你就得以你隐藏， 我看啊，连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经历都是歧路花园的这么个路数。比如说像你们家，我们知道那个父亲是朱熹宁小说家，母亲是翻译家，对吧？但是我那天一查，咱们是老乡， 山东人， 山东人。 真的，你山东哪里？ 我是山东章丘， 章丘 现在归济南。你是山东哪里？ 那个小地方啊，还叫林区啊。 林区啊，林区那不算小了，很有名。 算小啊！ 你看你们家。从山东，我觉得就像个歧路花园嘛，哪里想得到最后生出了你呢？ 然后在这里碰面。 对，他父亲当年就是跟着国民党吧，从大陆到台湾，一条船上坐了八个人，所以到后来你所谓的很多亲戚，什么伯父，实际就是在那条船上跟你 结拜的， 结拜的把兄弟。 对， 到最后就到台湾的眷村，就这样过在了一起。 对， 你看这是一岔一岔一岔一岔。前一步想不到后一步。 现在在台湾眷村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80年代在台湾读书生活的时候， 眷村现在都整个都后来就盖成大楼啊。 还有吧，还有一部分的眷村。 眷村现在要变成列入是要 保护的文化遗产是吧？ 稀有那个动物，或者是那个真的是古迹了，已经要变成古迹要保护的了，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比如说四四南村，已经变成像一个博物馆。已经变成要保存 的。那你觉得在眷村长大的小孩有没有一种特点呢？ 那个特点就是像那个梁山伯，对，梁山伯的那个 梁山 梁山伯就是那个 那水浒传， 水浒传啊，也是咱山东的嘛。 对对，大家聚在一起的，就特别有一种那个哥们的那个情感，就是特别会有这样，因为主要是眷村是就是小门小户，因为当时这样这么多人来，然后很匆忙之间的盖的那个房子要安置这些人住下来，所以屋子都很小。就军人跟家眷、全部是军人和家眷、家眷生出他们下一代来、所以那个屋子都非常小，意思就是说是勉强有个纱门吧、一件一件大家连在一起，那纱门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家跑那一家，你从后门跑人家的后门、然后你在纱窗跟纱门往里一看，你今天晚上吃什么东西、都知道，所以小孩子完全玩成一团，然后各式各样的菜都有，因为是我们说35省、36省的人都聚到这么一个小，所以是我想是史无前例了啦。 哎，这个环境听起来很好玩啊！ 就是听里头的口音， 南腔北调 ，然后有北方菜，南方菜什么弄馒头的也有啊，那个南方菜什么广东的，广东的当时是某家喜欢吃狗肉的，那个就是很讨厌他们，也有 侮辱我们了，我们山东人因为广东人被欺负。 对，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大家的情感非常的亲密。 可是危机感会不会在台湾啊？这些10年、10多年，危机感是不是非常的重？ 所以也变成是我们写作的动力啊。 怎么叫写作的动力呢？ 就是当你好比说是你另外一个比较是台湾民族主义啊，特别强烈的这些一群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比如说。所谓的外省人，好的，会有一种排他性。那这种排他性就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像朱天心写的《古都》的一句话，就是难道我的记忆都不算数吗？就是他就是历史，他就现在他有他的解释权。他就要按照他的主观意志来解释。那因此就会把属于你的记忆的部分不在他这个解释范围里头，他就要排除掉。 哎，这个我有点难以理解，就比如说你像你们是在眷村从小出生长大的，那就算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了，对吧？虽然父母亲是外面来的，但是仍然叫外省人。那么你所说的感觉到的那，难道真的就是所谓真正的本省人和你们之间，你能感觉到那种隔离吗？ 就是在民间完全不会，我就基本上是政客。 政客们。 政客 挂出来的这个。 就是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是为自己利益，就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其实以前已经台湾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是吗？民间不会吗？像我在台湾听有些朋友哈，至少 还好， 80年代还在讲说，哎，你本省的女孩不要嫁给外省男人啊，等等，那种在特别在伴侣选择上面哈，还有这种分开的这个 可能少部分，可大部分应该是不会。现在我父母那一代时候会，我妈妈是比方是客家人，是等于算是2、3代已经来台湾，就基本上是台湾本土生的。那我父亲是1949年来的，那个就非常明显，就是我外公家他们是绝对是就是说不要嫁给外省人，然后因为不要嫁给外省人，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没财产，而且尤其是那个大兵，没财产没土地，就当兵的得一穷二白，你嫁去是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很现实的原因。那但是我想，你们小时候印象当中的这个中国大陆，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多年，你肯定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后来不也去了南京了吗？ 对啊。 就是脑子里一直被灌输的和真正看到的两个有多大差异？ 没有，这个一个灌输的是有很多方面，一个灌输就是哇，你想想看，我们从小背唐诗宋词啦，那不是都会有个想象中国吗？ 以为是李白杜甫的中国呀。 我觉得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你就你就想哇，这是一个就是想象中国啊。那在我们就是从小我们是很奇怪，我们也没去问他，可是变成是我们的乡愁。这是一个那个想象中国已经被我们的乡愁，那再加上父亲总是会讲他自己老家山东 嘛，山东 啊，讲来讲去讲的都是什么，我想其实他都是小时候的印象啊，都把它变成是会放大，好比他说哇，你说那个山东什么梨子，就一个梨啊，你放在屋里一搅，哇，整个屋子都香。那台湾是因为不出产梨嘛，哇，我们从小听我父亲饭桌上讲过年过节讲老家啊，讲的我们也是觉得 有父亲的乡愁，然后有我们读到那个唐诗宋词，整个读中国历史，你只要读历史的人， 嗯， 你都会有你的想象中国， 对对对， 想象中国就变成你的乡愁， 嗯， 然后其实也是你写作的土壤了，很重要的一个土壤。那等到你实际上去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就像我父亲自己，他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他的终老之地。嗯，不是老家了，不是一直我们口里讲的老家， 嗯， 好，也不是南京，他在读书时候很长期读书时候在我姑姑家，也不是了，就像阿忠老师，还是他的生活习惯，他看的报纸， 嗯， 好，他吃的东西， 嗯， 他就觉得啊，还是台湾了，我已经变台湾人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 下流。这个是那个从大陆探亲回来，所以你等于你再加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层次好像是从想象中国到幻灭吧，我们就说幻灭好了。 有点错乱，有点错乱。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家辉博士对电影也有兴趣。 我对电影，我是很喜欢电影的哈，只有一种情况让我讨厌电影哈，这是他打乱了朱天文的小说创作哈。要不然我本来等这个书啊，等两三年，结果等了八年，是因为中间你被抓去做 写了四个剧本 啊，四个这么多是吧？ 对，因为写东西就很像坐牢嘛， 啊， 哈，那你就会要跑出牢去啊， 嗯， 也要弄个两三个月，然后你再要恢复自己的状态，所以就会。做一个剧本大概就要花个几个月时间吧。 这个作家写自己的东西和做编剧给你什么不同的体会 啊？完全是两回事 啊。电影怎么回事啊？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你刚参加电影工作还很好奇吧， 嗯， 都跑去现场啊看，后来你发觉，啊，太无聊了，现场就是没有别的就是等天气，等阳光，等演员状态，哇，等的我觉得你都要变成一个那个爬虫类了， 嗯， 或者， 嗯， 那个新陈代谢很慢的，嗯，或者变成一棵植物才受得了，所以我后来都不去了。 嗯， 那只写剧本，你就会发觉说是因为一个是那个用文字在表达，一个用影像在表达。那你想想，就文字在思考一件事情，跟用一个影像，你长吧两个小时，你要把一个事情说完，这是完全两件事情。 嗯嗯， 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没有什么忠于原著啦， 嗯，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小说家要去改编剧本，你还以为说是你这个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没这件事情， 嗯， 因为那个我基本上我觉得电影就是导演的， 嗯， 哦， 可是整个 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侯孝贤才老找你做编剧， 不为干预， 完全是当做一个执行者，就是 意思 就 是他为什么老要找你 施工蓝图。我想想看是很重要的是在一个长期的那个讨论过程， 嗯， 那是很重要的。 而且每个导演有一个习惯，像侯导了，他的不仅是编剧，灯光、演员很喜欢一个班底，这一个班底 大家都熟， 整个默契都在那 边。就之前你不要去沟通了，那， 嗯， 大家频率不同很累嘛。 不用从零开始，嗯，可是我很好奇整个过程啊，因为我看侯孝贤的电影啊，每次看其中一个感觉是说，这种电影还要剧本吗？ 是啊， 要不要剧本？ 对 吧？那你到底是 对吧？你这讲的非常对啊，我就是 默片差不多， 也没对白，也没剧情。 是啊，所以我的贡献，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很长期的那个讨论剧本过程里。 嗯， 它就很像说是一个那个打球嘛，有发球， 嗯， 有接球，但你要能接得住球啊。 对 对 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球这样， 嗯， 长期的讨论过程里头，基本上那个侯导已经很清楚他这个电影是要做什么， 嗯， 然后他有一个笔记本，总是个五六个笔记本吧，那他都会写，所以到差不多可以了， 嗯， 他就把这五六个笔记本就扔给我， 嗯， 没有人看得懂他的笔记本啊， 嗯， 这是鬼画符啊，就是自己有的没的写的啊，什么这些只有我看得懂，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讨论里头， 嗯， 所以我就把这笔记本把它整理出来，变成分场， 嗯， 一场写下来，而且这个分场写出来通常简单的一两句对白吧。 嗯， 好，然后分场写给谁看呢？不是给演员看，那导演根本不看，因为他都很清楚了。 嗯， 写给工作人员看， 嗯， 就好比说在场啊，大家有个执行嘛，有个执行的东西，好让说去找服装的，好找演员的，找场景的，啊有所本，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秘书工作呢？ 你就说的跟我们这儿发通告的那个人 是，是啊，基本上我 大作家做的是吗？ 我认识的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秘书工作，一个施工蓝图， 嗯 啊，所以我的贡献是在一个长期的讨论剧本里头，作为一个接球者，或者是偶尔的发球者，或者是一个空谷回音吧。 嗯， 咱就看出他主张这个对世界的谦逊啊，实在是说 没有人 谦虚， 自我认识非常清楚。 但是你既然说到这个，我想对大陆的你有没有过接触？比如说文学界或者电影界。你们也算同行，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这两岸的这种， 我们接触很多啊， 对啊， 最早的很早的时候，在当时，都还没开放探亲吧， 嗯， 好是八零年代吧。嗯，八零代还早一些的时候，电影就先在各个香港电影节，在纽约有电影节，所以早早的话就跟陈凯歌啊、张艺谋啊、田壮壮，所以第五代导演 啊， 在海外的影展都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哦，那么对的，大陆的这个咱们或者说文学吧，或者说电影吧，作品或者你认识的人。有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 其实早年的时候，因为八零年代我们刚碰到的时候，我记得是1984年吧，在香港的那个影展，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大陆电影 啊， 好，大陆的八零年好多片子，刚好在香港电影节的展览。我们那时候是什么？一看电影，一听那个口音啊，演员讲的口音 啊， 就是。就每个人都像哭得乱七八糟 是吗？哎呦，听到乡音了，这是 就是听到乡音，就是整个然后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举止动作是跟台湾非常不同的。 嗯， 那我们以前都是听父亲讲，或者是所谓想象中国。 嗯， 那第一次这样子看到那当然是你说伤痕文学这些都文字的部分读到很多，可是看到那个影像的好，一步一步看好多步哎，那就是一听到他们的那个讲话跟那个那种神情跟他们的题材， 嗯， 反正啊，大家就是眼泪不值钱，就在电影一票，连导演都是哎，还电影里他哭得乱七八糟哎。 哎呦，就是电影好坏到其次了，有那种乡愁是吧？ 完全是听到乡音。 广告之后见。马博士还有什么问题？ 那因为讲到电影，我想起说这几年啊，我听过好几位导演都说想拍张爱玲传，想把张爱玲， 啊，是有一个他从海上来电视， 那个，啊，电视哈，可是那个有人想拍电影哈，好几个名导演都想这样拍，那我就想了，在旁边帮忙想啊，到底找谁演张爱玲呢？当然张爱玲假如拍她一生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哈，我在想说哎，那不晓得朱天文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演的，然后我也想不出谁可以演。 是吗？这我理由呢？是外形不像还是气质不像？ 不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你太熟读他的作品，我从12岁就开始看他东西嘛，那对他包括他后来的种种的传记啊，然后甚至你听最亲近曾经最亲近的胡老师也讲过啊，所以我觉得我无法想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演，就好像你从小看一个《红楼梦》吧，好，会有你自己的想象。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演贾宝玉，来演林黛玉，不可能的。 你当时有没有跟胡老师作为女学生问你们当年的恋爱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有，不会去问这个。 为什么？ 这个很愚蠢吧？这个他就看他书就好了，不会去问。 但是好像感觉像胡兰成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讲起张爱玲，还是特别的。 他就是他每次讲他真的就是。唯一算是有讲过说维持吧，哈，就是他的个人主义，就是 谁的个人主义？ 张爱玲的个人主义。 张爱玲的个人主义。 其实你说个人主义，你在现代主义的小说，现代主义文学其实就是个人啊。你说高行健，整个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啊，对抗整个一个体制嘛，一个集体主义， 个人 对 个人。 所以我说，胡老师如果对张爱玲有所谓的维持的话，他 他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 或者说他有没有抱怨过张爱玲后来完全不理他？我们知道哈，后来胡兰成提到张爱玲还是有那种很善良的感觉嘛。 没， 可是张爱玲完全绝口不提他哈。没有， 就是没有这个抱怨，毫无没有。 嗯， 我想都已经是那个，已经变成像是一个那个文学史里头的人。然后胡老师一向对人好像都是总是纪念他的，讲起来的话都是一个纪念跟好的东西， 美好的一个 是个好意存着一份。 对对对， 啊， 抱怨从来没听过啊。 是，没有，我刚用抱怨可能是太重的词啊，就是说遗憾，然后说哎，他怎么不提我啊？怎么绝口不提我？因为有人问到张爱玲关于胡兰成的， 有一次是稍稍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难过。 嗯， 好，对，应该说难过， 有一点难过是什么？当时在那个华冈的时候，他就出了一本新书，叫《华学、科学与哲学》。 嗯， 等于是在他日本的，因为认识了大数学家，认识了诺贝尔物理学家，有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晚年做了一个整合、大整合的一个学问大整合的工作，写的这么一本书。他有寄给张爱玲《华学、科学与哲学》，可是就原封不动退回来。 嗯， 张爱玲 退回来，退回来，胡老师有一点点的难过，因为 不自在， 也不是不舒服不难，就是觉得说，哎呀，因为就像《今生今世》里写的，就是在胡老师自己是觉得他是受了张爱玲的点化吧。 点化。